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8集。边南家里没有人过世，老人也都还在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市郊的墓园。因为没有什么建筑，这片的风刮得很急，加上有些阴沉的天空，墓园里显得很落寞。秋意妈妈的墓在挺靠里的位置，走过长长的一段台阶之后，她在一排墓碑旁边停下了。 我在这儿等你吧。 嗯。 秋意点点头，往中间走了过去，没走多远就在一个墓碑前蹲下了。边南站在风里，看着沉默着蹲在碑前的秋意，心里突然有些翻腾。 许多年前，秋意还是个小孩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样？默默地蹲在自己妈妈的墓碑前，会不会哭？如果阿姨还活着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如果阿姨知道了这些事，会怎么样？会生气吗？会恶心吗？不会的，秋意的妈妈是个温柔的人，爱笑爱唱。那她会怎样？ 边南蹲在台阶上，看到秋意抬手往墓碑上轻轻摸了摸，那个位置应该是有秋意妈妈的照片。他有点想过去看看的冲动，他想看看能有两个这么漂亮懂事儿子的妈妈长什么样。当然只是想想，他觉得秋意能让他跟着到这儿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。 妈，过年了。 秋意的声音很低，不过因为边南在下风，还是能隐约听到说话声。他下意识地竖了竖耳朵，想听听秋意会跟妈妈说什么。秋意停了停，再次开了口，依然是轻缓低沉地说着。这次边南却一个字也没听明白。愣了半天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秋意说的不是普通话，是俄语。 嘿，还真的会俄语。 边南的注意力瞬间跑偏了，他坐在了台阶上，看着眼前斜坡上的一排排墓碑。这会儿风缓一些了，也没那么冷了。他偏着头看着秋意，秋意语速挺慢的，边南虽然听不懂，不过觉得挺好听。他听过秋意给人补英语，那会儿他就觉得秋意说英语很好听，现在又觉得秋意说俄语才是真的好听，跟低声唱歌似的。他闭上眼睛，听得有些入神。秋意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。 喂，这都能睡着 啊？没。 走吧，回去接着睡。 不知道能不能睡着。你跟你妈说什么了？ 你不是在听吗？ 我又听不懂。你故意的吧？就是不想让我听懂。 不是，我跟我妈一直这么说。她跟我爸说话是混着说，汉语说熟之后就说汉语了。不过跟我说习惯了，那会儿还说长大了学俄语专业。 秋意说到这儿就没再继续往下说，边南也没再问下去。再说就该是秋意妈妈出车祸的事儿了。 边南，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。 今天找时间啊给你爸打个电话，毕竟是三婶儿，他生不生气你回不回家都应该联系一下。 哦，知道了。 本来就挺生气的嘛，对吧？儿子跑了更生气，那跑了就没消息了， 更生气，大年三十都没消息， 就更生气了。 啊，这事儿啊，说不上谁对谁错，那是你爸，怎么也不能等着他先低头吧。 嗯。 秋意从墓园出来，在公车站给边南说了回杨旭家的路线，然后直接去了饭店。这条线上的公车上基本没人，边南上车，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里暖和，他坐下没几分钟就觉得困了，脑袋在玻璃上一路磕着，居然也睡得迷迷糊糊。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坐过了一站，他不敢随便更改路线，怕迷路，只能下车往回走了一段，再按秋意说的倒了车。回到杨旭家，他给秋意发了个短信说到了，然后拿着手机开始发呆。 要给老爸打个电话吗？ 他坐在床边盯着电话，一直盯到眼睛都发酸了，这才点开了电话本，一咬牙点了老爸的名字。这个时间老爸已经起床了，休息的日子里他一般会在书房里喝喝茶。电话里响着单调的拨号音，一声一声。边南觉得手心有点冒汗，但一直到电话自动挂掉，老爸也没有接电话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又重拨了一次，这次只响了两声就挂断了。边南把手机拿到眼前瞪着，很长时间才往后一倒，躺在了床上。 老爸不接我的电话，还在生气吧？ 他其实一直也没弄清老爸究竟是为什么生气，或者说，喜欢男人这件事本身，和因为这件事让老爸觉得他又在惹麻烦，哪一个更让老爸生气？当初脑子一热就决定跟秋意表白时，真没想过后面会有这么多困难。就在秋意不愿意让家里知道时，他都没觉得这是多了不起的事儿，或者说，他压根儿就没去想过。就这么躺在床上闭眼胡思乱想着，最后居然睡着了，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。边南被电话吵醒的时候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下午四点多了。 靠，睡了这么长时间啊。 打电话了没？ 咋了？打了两个我爸都没接，第二个直接挂断了。 没事，接不接都没关系，主要是他知道你打电话了就行。我现在休息啊，一会儿得接着忙，桌全都订满了，我大概九点钟可以下班。 嗯，我过去等你。 太早了，就是问问你打电话了没，你一会儿先吃点东西垫垫，等我电话啊。 好，你去忙吧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边南换了衣服，把之前买的一袋红包抽了三个出来，想想又放回去一个。两个红包每个放了200块，一个是邱爸爸的，一个是邱燕的。这是按自己现在的收入放的钱，要搁以前，红包里没放个1000以上，他会觉得拿不出手。把红包封好之后，他拿了包出了门。这个点儿没有吃东西的地儿，都关门了，要吃只能买了回去做，太费事。边南找了个还在营业的小超市，进去买了一份关东煮凑合吃了，然后坐车去了秋意他们饭店。杨旭那儿没电视没电脑，让他发几小时呆他可扛不住，还不如去等秋意呢。街上看上去很冷清，几乎看不见行人，偶尔开过的车看着估计都超速了，全在往家赶呢。边南缩缩脖子，今天要不是能去秋意家，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度过这个有生以来最孤单的年三十。秋意他们饭店这条街相对要热闹了很多，都是饭店，订了年夜饭的馆子这会儿都开始上课， 路边的停车位都是满的。不过边南转了半天，有点傻眼。这条街除了饭店之外，所有地方都关门了，也没有全年不休的超市。他在这条街上走了三个来回，一个能待着等人的地方都没找着。在街边站了一会儿，他决定随便找个饭店进去，大不了点几个菜吃着呗。结果进了三家店，全都没空桌了，都订满了，而且还在大厅加了桌。看边南一个人跑来要吃饭，服务员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边南只得继续在街边流浪，浪了半条街，扛不住了。太阳一落山，北风就特别敬业，感觉太阳都是被北风吹下去的。正想着要不要坐车回杨旭家待着的时候，秋意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边南接了电话，没等开口，秋意那边有些吃惊地问了一句： 你在哪儿呢？ 我…… 你出来了？我不跟你说我得九点吗？ 哎，我失误了，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想着先过来找个地儿待着等你，结果店里全满了，我现在正处在街上吹风呢，风真他妈大，我觉得我蹦几下就能把我吹回去了。 你是不是傻？算了，你过来吧。 啊？ 到我们饭店来，在这儿溜了我一晚上，应该知道是哪家吧？ 那必须知道，我第一次看见你长什么样就是在那儿呢。我过去方便吗？ 没事儿，边雪也没上班，你到休息室等我吧。 边南跑到饭店门口的时候，秋意站在门口等他。 唉，这身衣服太记忆深刻了。 我跟领班说了，你在员工休息室待着吧，有电视能看。我没打电话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 回去呗。 就这儿待着吧，我得去忙去了。这会儿刚开始上课，事儿多， 赶紧去吧。 休息室和后厨的上菜口斜对角，坐在休息室门边，能看到来回跑着上菜的服务员。边南坐到椅子上，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电视，时不时有人从门口经过，他觉得挺神奇，只要是秋意经过，他都能感觉到。每次看过去的时候，都能看到秋意嘴角带着笑的也在看他。这会儿很忙，秋意每次经过都没时间停下，但就这样经过看一眼，经过看一眼，重复着没什么新意的场景，却让边南觉得享受。就这么看一会儿电视，瞅一瞅门外走过的秋意，时间没什么存在感的就划过去了。秋意进了休息室，冲他一打响指说可以走了的时候，边南才注意到已经这么坐了两个多小时。 我靠，你们今天忙得跟打仗一样啊。 走吧，打个车回去，估计二宝都等急了。 累吗？ 还成，习惯了，小姑娘都扛得住，我能累到哪儿去？ 边南猛地想起边心雨，虽说平时应该没这么忙，可边心雨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居然能一直坚持得住，真是让人意外。路上打车也是件困难的事，秋意提前叫了车了，也还在路边等了十来分钟车才过来。外面已经没人了，这会儿都窝家里饭店里吃年夜饭，吃完了饭出来玩的人也还没到时间。边南坐在车里，得悄悄抓着秋意的手，才觉得心里踏实点儿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